是永远还是玫瑰一百零一朵，你没拒绝过，但也没说你爱我。请问我们的记忆它有几功课，那摸不着的重量让我很快乐，爱是困难的，我努力过，时间却什么也不说。想你一秒钟，回忆有多长，在飘呀飘的人海中，谁亮过我的寂寞。爱你一秒钟，我却不回头，你不要说那都已没什么用，请相信的人不怕痛。请问你要的爱情样子像什么，是永远还是玫瑰一百零一朵，但也没说你爱我。请问我们的记忆它有几功课，那摸不着的重量让我很快乐，还是困难的，却什么也不说。想你一秒钟，回忆有多重，在飘呀飘的人海中，谁亮过我的寂寞。爱你一秒钟，谁亮过我的寂寞。爱你一秒钟，我却不回头，你不要说那都已没什么用，请相信有个人不怕痛。 人人有情作，

再回首，我心就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

现在才是关键，最重要的在眼前，抓住还是拒绝 follow 你的感觉，现在才是关键，不要再犹豫不决，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，爱要爱的热切，不要就干干脆脆，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，跟勇气同上天，让脆弱站到一边，要信你的心跟希望 say hi say hi，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给我真的感觉、oh yeah、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爱就爱，敢爱敢做的人超级精彩，嘿耶嘿耶，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给我真的感觉，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爱就爱，谁能阻止我们开怀、so

口风吹碎，心谷都盼过后，从泥泞寻到这不甘心相信的根据。写这高贵情书，用自言自语作我的专书，自己都不爱，怎么相爱？怎么可给爱人好处？这千斤重情书，在夜阑尽处，门前大树，它不可以靠，哀家也不必疑。我要给我写这高贵情书，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，自己都不爱，怎么相爱？怎么可给爱人好处？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，在夜阑尽处，如门前大树，没有他依靠，归家也不必疑。 狂野的太 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，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已在天天地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 生命与告别光阴故事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初次等待的青春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从来不肯 say goodbye。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又爆炸头在往里震动，左右摇摆，身上一直神功。黑不低沉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无处可以幽默。 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忘了你也请他一定来，不去渴望关怀，不如一起精彩，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。 想念的失恋的，请跟我来，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 年代要喊什么 ？B boys, B girls, let's make some noise。紧裤子紧上衣，秀出你的身材，有人露出尖牙，千万不要惊讶，嘻哈正在发芽，别怕它假牙。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't no stopping， 跟我一起唱，快乐崇拜，快乐舞台，虽然快乐像个病毒，病毒会传染。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，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，Yeah，Hip Hop for life，That's right，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's up。管你是不是真的暴力天才，扬起你的嘴角，跟我换了崇拜。 忘了你存在， 存在 有什么期待？ 期待。 忘了你也请他一定来，一起渴望关怀，不如一起精彩，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。Come on。 忘记了姓名的，请跟我来。再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，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 时代，这个冲动时代，虽然少了时间，冲动不要倦怠。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蹦。有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觉，看我放肆的创新，要我怎么再说 ？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，唱出快乐的 show。 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？

潇洒洒地走，不问以后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直立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后，从未走远。 Thank you.

个家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